二十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那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天江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台湾票儿音乐、北京缺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 你好，欢迎你来到第13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3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排名。第十名是一首新歌进榜，北京缺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孔向东回来吧。 吹眼里飘洒着母亲饭菜的味道，众人不停歇的故乡的风，终日不能忘的的云，回来吧，回来吧，那些平静的日子，母亲有着好看的样子，父亲有着挺直的身子，我还是倒在他们膝前的孩子，我们过着永远的日子，我们过着永远的日子。 孔向东，他是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演员。2017年的新歌《回来吧》，歌词当中这样唱道：不敢走近，不敢走近，那个老房子上的炊烟里飘散着母亲饭菜的味道，唱给天下的所有父母。这是来自孔向东的《回来吧》，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499票。第九名，北京天江盛名文化，王云子《小荷塘水》。 小河淌水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被无数的歌唱家传唱了几十年的著名歌曲。歌曲背后有着一个凄婉唯美的爱情故事，它以超然的人性追求之美感动了每一个人，唤起了人们的共鸣，是各民族热恋着的人们心底的呼唤。实力派的女歌手云子对小河淌水最新改编是怀着对老一代音乐前辈的敬佩与缅怀，将新的时尚元素融入到了歌曲中，抒发着心中长久以来的凄寂以及对于美好爱情的追求。王云子《小河淌水》上播两周，得票55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安徽神行太保武术传媒歌舞传奇《报答妈妈》。 雨伞的风雨你总是依然遮挡，你拼尽了全部力量，撑起了家的安康。 歌舞传奇的演唱当中包含着对于母亲的敬仰之情、赞美之情、感恩之情，褪去了所有的浮华，全部都是最真挚情感的流露。由著名的词作家贺东九和盛其琛先生作词，著名的曲作家孟文豪先生倾心谱曲，再加上爱周爱乐乐团的弦乐，一切显得如此的润然天成，有巧夺天工之笔。歌舞传奇《报答妈妈》上榜三周，得票65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陈骄陈勇《欢乐颂》。这是一首非常欢乐的歌，来自甜美教主陈骄联袂情歌王子陈勇带来的《欢乐颂》，上榜两周得票72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江苏建祥影视传媒韩风《知足常乐》。 有时感觉很累了，心情也会疲惫，有时笑容 很强，强大精神面对。生活不惧狼狈，想开其实无所谓，名利不言语言，朋友才最真贵。不要活得太累，不要忙得太凄美，人生不过百岁，要好好面对。感恩的心要一生伴随，知足常乐永远最美。不要活得太累，不要忙 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制造者，是自己行为的主人和执行者，同时也是自己行为的承受者。我们对于生命只有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要相信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自然道理。在快乐幸福的时候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在不如意的时候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想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然这种心情不能够改变事情的结果，但是可以改变你的心情。一切皆由心起，知足常乐。这是来自韩风《知足常乐》，上榜五周得票77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大家好，我是吴亦凡，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 大家好，我是歌手玛丽，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大庆，祝节目越办越好。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薛拉奇，在此祝福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生日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便，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在这里祝节目越办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者谢林。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同时也祝歌友朋友们吉祥如意。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13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继续为您揭晓本期榜单。内地榜第五名，北京德姿文化薛拉奇，从头开始。 花间岁月漫长，相伴莫须有，往事一宿，人生的故事久久长长，在酒餐一洒空吃香，不懂如何心安，仿佛兜兜转转难再还，吹吹风，风已消散，山中落花，梦过半，那前尘往事如何忘记？寒年和月何时从头开始？吹吹风，风已消散，山中落花，梦过半，那前尘往事如何忘记？何年何月何时从头开始？ 作为当代脍炙可热的一名歌唱家，薛拉奇除了在用音乐去诠释生命当中的真善美，去挖掘灵魂深处的能量，还是一个非常有使命的人，就是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新人歌手，给他们更多的正面指引和机会。 这是来自叙拉奇演唱的《从头开始》，上榜五周得票83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天风娱乐李慕琳《忘情2017》。 明月当空，当头一空，分手你说的普通，无力放纵，只有惶恐。谁说的世俗日光？走啊，不停的走，泪啊，忘情的流。打开这就是擦亮人走。众人散的时候，老天啊老天，高抬贵手，伤透的心该怎么去救？你没难过是你没爱过，万劫不复的是我。老天啊老天，我愿这手，求求你将我伤痛没收，无话可说也无处可躲，我真的无可奈何。老天啊老天，高抬贵手，伤透的心该怎么去救？你没难过是你没爱过，万劫不复的是我。老天啊老天，我愿这手，求求你将我伤痛没收，无话可说也无处可躲，我真的无可奈何。 忘情2017这首歌曲，曲风大气又不失典雅，李慕琳她的中低音沉稳又厚重，高音中气饱满而洪亮，天生音色圆润，情感细腻处恰淡而又美妙，深情厚谊的演唱风格极具有感染力，诠释出了这首歌曲的空灵与孤寂之感。这是来自李慕琳《忘情2017》，上榜八周得票89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辽宁文娱文化孙雨赛《戒不掉》。 戒不掉你的拥抱，戒不掉你的味道，戒不掉的是你在我生命烙下的心跳，戒不掉你的依靠，戒不掉无可救药，多少次想戒掉，多少次徒劳，戒不掉你的拥抱，戒不掉你的味道，戒不掉的是你在我生命烙下的心跳，戒不掉你的依靠，戒不掉无可救药，多少次想戒掉，多少次。 孙雨赛，他出生于美丽的新疆喀什，毕业于新疆音乐学院，从小热爱音乐的他立志要成为一名歌手，这首歌戒不掉，也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在每一个失眠的夜里陪着你。孙雨赛戒不掉，上榜十周得票94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中国凯文演艺传媒俊峰，你为什么那么狠。 现在如何让我收回对你爱的钱，为什么那么狠狠狠狠撕碎了我爱的茧，我却苦苦的痴痴的傻傻的等等你这个不幸的人， 你为什么那么狠？这首歌完美的诠释了俊峰老师他的唱功，深情的表达了对真爱的渴望与期待，歌词句句扎心，真挚更亲切，绝对的经典好歌，非常值得推荐。俊峰，你为什么那么狠？上榜八周得票97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3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吴景泉，衷心的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在这里祝愿节目越办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不想再醉》和《兄弟干一杯》的原唱者歌手刘爽，在这里我要恭祝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大庆，作为榜单旗下艺人，预祝榜单节目越办越好。 大家好，我是云子，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祖国大陆最南端广东徐闻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怡薇，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节目芝麻开花节节高。 2018中国演艺界春晚由中国青年演艺工作者协会、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北京博艺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北京四合盛商贸有限公司协办，合作伙伴为美国常青藤演艺集团和北京博艺果明星俱乐部，1月28号北京举办，群星璀璨，敬请期待。恭喜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何苦痴情又伤心夺得第136期内地榜的冠军。 说过的承诺丢在角落，那么多年后谁还记得，自从离开你，离开熟悉的城市，我一个人带着回忆去漂泊，曾经的感情那么深刻，没有你的爱我是温柔过，自从选择你学着为你而寂寞，我这一生会爱你一个。我曾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为冷漠的人思念到了如今，多少次期盼幸福能再来临，每次都满眼失落伤痕。我曾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得到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是否我的爱早就已经用尽，注定这辈子梦醉在这红尘。 何苦痴情又伤心的歌曲情感丰富真挚，听众在歌曲的旋律中能够感受到那种在爱情中受伤后的无助和痛楚，这样的共鸣能够为听众来疗伤，让他们走出失恋的阴影。或许有的时候选择忘记也是走出失恋的一条途径，让消失的爱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才能够有全新的爱走进生活。这是来自谢有才演唱的《何苦痴情又伤心》，上榜九周得票1033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3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冠军。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感谢收听港台榜再会。 多少次期盼幸福能再来临，每次都满眼失落，刺痛伤痕。我曾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得到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是否我的早就已经用尽，注定这辈子梦醉

小小是一种好强，小小是一种倔强，我 们在小我一口好强， 小小是一种依然自卑，用满美丽的嘴巴，小小不耐掉麦子， 我们小我那口的草， 我想我挺好的。 新歌金曲歌后阿依莲全新缤纷单曲《我想我挺好的》，一改以往深情呐喊的那种创作风格，在充满电器俏皮感的开心气氛中，以轻松诙谐的口气展现了一个你从来不知道的阿依莲。阿依莲，我想我挺好的，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799票。第九名，正点联盟阿雅《壁花女士》。 不论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滚烫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阿雅的新歌《壁花女士》是对1999年发行的专辑主打《壁花小姐》的全新改编，将原曲里快节奏的 rap 改成了近乎耳语的次数，富有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木吉他清纯的弹奏，阿雅低声哼唱。阿雅《壁花女士》上榜五周，的票813票下降两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花儿红传媒马中伟《好聚好散》。 却看见你带着爱情慢慢走远，走出了我的世界，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习惯，忘掉你容颜，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孤单，忘掉你容颜。情不再点燃，心随遇而安，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习惯，忘掉你容颜，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孤单，忘掉你容颜。 在花儿的传承与弘扬上，马中伟也有着自己的观点和坚持。这是来自马中伟演唱的《好聚好散》，上榜三周得票8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华纳音乐，潘玮柏，《哑巴》。 走到这一刻，我颤抖，就憋在心里，走到最后。Oh no no no， 走了吧，我们吧，放手了吧，别试探自己的狡猾。 为了来叙述《哑巴》这首歌曲的意境，潘玮柏也是与导演讨论了将手语融入到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中。拍摄的现场，潘玮柏还特意请到了手语老师，跟着他一点一点去学。为了拍摄手语这一幕，要求完美的潘玮柏也是足足拍了近百次。潘玮柏《哑巴》上榜两周，得票899票，上升三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福茂唱片王力宏，《没有眼泪的世界》。 或许这就是谁设计的游戏，为你我不会安静。没有眼泪，没有话，刻骨铭心，没有原因，不用说明，爱如影随形，活在没有眼泪的世界，到底把幸福带给谁？不是我。 其实王力宏上一张专辑《你的爱》的发行时间离现在不算太远，对一个唱作歌手来讲也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周期。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对于王力宏上一张专辑的印象却还停留在2010年的《十八般武艺》甚至更早的《心跳》上面，而对《你的爱》这张专辑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印象，尤其是路人歌手甚至不知道在2年多前王力宏还出过一张专辑。这是来自王力宏的最新专辑《AII》当中的《没有眼泪的世界》，上榜四周得票952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六名。 大家好，我是于思远，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2周年，祝节目呢越办越好，生日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央视节目主持人朱丹，在这里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 大家好，我是廊坊电台主持人芳芳，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煤矿文工团青年歌手齐航，祝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节目越办越好。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你好，这里是第13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欢迎继续收听。第五名，华研国际严艺格，我有我自己。 荒野走过七尺才走到这里，我有脆弱也有勇气，我有我自己，并不是谁都天生有翅膀飞行，不该放弃而生活的才叫奇迹。 严艺格的新专辑首播推出一首双版的国语粤语双主打，两个版本的歌词皆是由鬼才大师黄伟文操刀，同一首旋律但是唱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严艺格我有我自己上榜两周，得票999票，上升三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华纳音乐狮子合唱团，我们的爱。 我就不再回现在我该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一点甜蜜的负担，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你给的 合唱团推出了全新翻唱专辑，收录十首华语与西洋经典的摇滚歌曲，横跨20年的时光。这首歌是我们的爱，翻唱自飞儿乐团他们的演唱，让整首歌曲充满力量感。狮子合唱团《我们的爱》上榜六周，得票104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太阳娱乐杨丞琳，《青春住了谁》。 因为我存在，我们认真感慨，是因为青春住了谁改变我。我爱，不管 杨丞琳在2017年下半年交出了《青春住了谁》这首作品，更多的是跟过去的自己说一声感谢，领略一切是珍贵而且无法抹灭。堆叠而成的是领悟，而非世故的杨丞琳回到初心的自我。杨丞琳很想跟自己说一声感谢，也借由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歌迷表达自己的谢意。杨丞琳《青春住了谁》上榜七周，得票111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王孝琪《假装》。 弹奏着梦中的婚礼，显得那么的凄凉。下一段还是不是忧伤的乐章？假装我们从没有爱过。 王孝琪这首《假装》，随性的 rap 入耳，鲜明又惊艳，用心的诠释了突破中规中矩。王孝琪《假装》上榜十周，得票113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交通，在此呢，热烈的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2周年，祝愿节目越办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歌三栖艺人王百合，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2周年，祝栏目越办越好。 大家好，我是保安族歌手马朱伟，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2年，在这里呢，祝节目越办越好。 大家好，我是威海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白彦斌，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2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 2018中国演艺界春晚由中国青年演艺工作者协会、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北京博弈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北京四合盛商贸有限公司协办，合作伙伴为美国常青藤演艺集团和北京博弈果明星俱乐部，1月28号北京举办，群星璀璨，敬请期待。最后为您揭晓第13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冠军，恭喜谢林艺术工作室歌者谢林《爱在天地间》夺得第136期港台榜冠军。 山川有一 这首《爱在天地间》是由爱情人士余桌子作词，著名的作曲家严冬作曲，音乐制作人刘旭阳以及谢玲共同打造而成。曲调悠扬舒缓，歌词淡雅流畅，整首歌曲古韵悠然，凄美清新。歌曲当中洋溢出来的真挚情感让人回味，谢玲更是用她朴实而不失华丽、柔情而不失阳刚的歌声，表达了她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态度，以朴实的基调、温暖的音色、自然又流畅的配器，远离都市喧嚣的感觉，将词曲唱紧密地融为一体，用舒缓的音乐铺设出大爱的心声。歌者谢玲，《爱在天地间》上榜十一周，得票1213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3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拜拜。 我一生都在寻找着你，天地间纯真的 时间。 知道，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当夏天过去后，还有些花未曾开放，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绝望，更害怕看不到你，不能和你一起迷惘。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这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